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三月踏青明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前去攻打新野县，这个时候徐庶、徐元直站出来向夏侯惇提出了几句忠告。那么这位徐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一看，元直，莫非说你有话讲？丞相，刚才荀彧先生提到刘备、刘玄德新拜军师诸葛亮，夏侯元让将军看不起诸葛亮。丞相，刘备、刘玄德有了诸葛亮，诸葛亮就能辅佐刘备。诸葛亮在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惊天伟地之才，用起计策来神出鬼没，可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夏侯将军还不要小觑此人。哦哦，曹操望起一纵间，元直，那么我来问你，诸葛孔明跟你比才能如何？哎呀，丞相，我可比不了。要是跟诸葛亮比，我如同萤火之光，那诸葛亮呢，皓月当空。就这一句话，皓月当空，曹操手下凡是明白的人全都瞧着徐庶、徐元直，心说徐庶你就够可以的，在刘备手下班门金锁阵，你得了樊城，到现在带了曹丞相手下，你一语不发，刘备、刘玄德那儿刚出了诸葛亮，你就告诉你是萤火之光，诸葛亮皓月当空，你们这都编好了怎么着？大家伙全都瞧徐庶，曹操可不这么想。曹操心说徐庶、徐元直的人不打妄语，他既然说出来，他如同萤火之光，而诸葛亮好比皓月当空，此人就不可小看。元直啊，丞相，要以你之见，诸葛孔明这个人不可断取。对，虽然说刘备、刘玄德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占据小小新野县，但是有关张、赵云之勇，再加上诸葛亮的智谋，恐怕夏侯将军不见得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哎，你住了吧，我夏侯惇胯下把掌中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跟随曹丞相打了多少仗仗？丞相，此次我夏侯元让告奔新野县， 如果起不来刘备项上人头，杀不了诸葛亮，就将我人头献与丞相。好，既然如此，元让带领10万大兵选择即日起兵，直抵博望坡，以溃新野县。但愿得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故早看捷报。遵令。曹操议定好了，夏侯惇调集10万人马，刀枪器皿、锣鼓仗响、粮草等项拴杀折亮，选择即日出兵。那么曹操对待徐庶、徐元直的话，说诸葛亮这人跟他一比，如同皓月当空，而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足智多谋，能比管仲、乐毅。曹操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曹操往心里去。但是曹操现在一来，北方已然固定了，曹操的骄傲情绪有点滋生；另外一个，他背地里听说了诸葛亮年纪轻轻保了刘备、刘玄德，刘备拜为军师，现在西野在操演人马。他要不知道，荀彧怎么知道的？他心里头呢，就没怎么把诸葛亮往里搁，也不知道诸葛亮到底有多大本事。你刘备小小西野县几千人马，夏侯惇带领10万大兵呢，跟着我大兵南下，能灭不了刘备，能捉不着诸葛亮吗？所以夏侯惇10万人马选择吉日良辰，响炮出兵，就直接奔新野下来了。诸葛亮早就发出探马，大探军情。新野县在哪儿？新野县在河南。咱们知道曹操保着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迁都到了河南许昌，许昌在河南。而荆州呢？荆州离着曹操，跟新野县离着曹操，新野县离曹操近，都在河南。夏侯惇指挥10万大兵兵发新野，这探马来回的叫传递消息，远探飞也相似，回去禀报刘备，夏侯惇10万大兵要到了。诸葛亮在排班布阵，关云长、张飞在郊外在操演人马，老远一看，过了一远探，跟着又过了一远探，嘿，二哥你瞧，又来一个，看起来有战士。张飞、张翼德往前一催马，就把第三个远探截住了。哎呦，孙将军，我有急议，有军情。前面俩人报了，告诉我什么紧急军情？孙将军，曹操率10万大兵，都督是夏侯元让、夏侯惇，手下4员副将都是有名的战将。李典、于禁、夏侯兰喊好10万大兵离开许昌，兵发博望坡，直抵新野，我们得赶紧禀报主公。好，起吧。把这远探放过去了，张飞、张翼德回过头来，二哥听明白吗？听清楚，曹操10万大兵兵发博望坡，直抵新野。二哥，你我得奋勇杀敌，就仗着咱们哥俩了。是啊，赶紧回去面见大哥，看大哥如何安排战事。两个人赶紧让兵将收了，就这几千兵，然后带着兵回归西野县，兵将各归训地。关云长、张飞两个人到衙前甩灯离鞍下马，摆木往里走，真着急。大哥的事儿就是自个儿的事儿，西野县弹丸之地如何抵抗这10万大兵？关云长卖虎不往里走，张飞用手一来，二哥，怎么了？别着急，你有主意了？有主意。10万大兵杀得过来吗？杀不过来。10万大兵你打得了吗？凭我这口刀，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二哥您就吹吧，10万大兵您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您把这刀刃杀卷了，我告诉您也杀不完。那三弟，你有计策吧？我有计策，水淹之计。水淹之计？这没水呀、嘿，水就在大哥身旁。王爷聪明，一听明白了，哦，你让水去招啊。诸葛军师是大哥的水，大哥如鱼得水，让水一冲，哗，就把10万大兵给淹死了。好，不错不错。关云长拉着张飞的手，两个人腾腾腾 奔刘备这儿来了。刘备这儿着急的来回踱步，参见大哥，参见大哥，二弟三弟你们来了。刚才远探来报，曹操让夏侯惇带领10万人马4员副将已然离开河南许昌，够奔博望坡，直抵新野县。二弟三弟你们知道吗？哎，知道了，大哥您千万不要着急，两位兄弟有办法退兵。有，嘿呦，还是我俩弟弟云长啊，一德呀，没你们俩我没法活呀。得嘞，您现在是条鱼，有水您就能活，您派水去水淹新野县，淹了10万大兵啊。三弟，这是你的主意啊？嘿，我这主意不错吧？刘备把脸往下一沉，二弟三弟，你们两个人可不能这样藐视孔明先生。我刘备得先生如鱼得水，没先生我就死了，有先生我就活了。现在10万大兵是曹操的雄兵，大兵临境，你们哥俩得想办法退敌，怎么能这样对待孔明先生呢？啊！我让孔明先生派兵遣将，如果你们两个人不听，提头来见啊！嘿，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您说张飞会说话不会说话？关云长一拉张飞，刘备、刘玄德把脸往下一沉，来呀，有请孔明军师。俩人往后一退，一会儿诸葛亮来了，拜见主公。孔明先生，主公您别着急，我已然听说了曹操派10万大兵，夏侯惇身为都督，四员副将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人马已然出发，直抵博望坡，够奔新野县。军师如何迎敌？主公您千万别着急，您先把赵云调回来，等赵云回来之后，我就派兵遣将，一敌10万曹兵，好吧？来呀、啊，中军官，马上派人骑着快马，够奔樊城，把子龙将军调回来。遵令，中军官传令，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樊城调赵云。刘备、刘玄德着急呀、啊，跟诸葛亮坐这商议。诸葛亮说：“这么办，我跟您借两样东西。军师借何物？剑、印。”刘备、刘玄德就明白了，把自己身旁佩剑摘下来了，然后命人把印取出来，往桌上一放：“孔明先生，剑印在此，我跟您借剑印一用，就是怕关云长将军、张飞将军不听号令。”刘备依然明白了，就请军师等子龙将军回来之后升堂派将。赵云真快，樊城过白河到新野很近，令到了樊城，所以赵云、赵子龙马上带着自己的亲兵过河，回到了新野县，面见军师，面见刘备、刘玄德。一看赵云回来了，诸葛亮传令擂鼓升堂，大堂巨战鼓响了。刘备、刘玄德陪着诸葛亮往这一坐，诸葛亮在正座，刘备在偏座，前面放着刘备的剑，放着印，这印就是新野县一县令的印。诸葛亮端人正坐，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二通巨剑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度量官分列两旁，三通巨剑鼓响。关云长、张飞、赵云，小将关平、大将周仓，还有刘备的义子干儿刘芳、糜祖、糜芳、孙乾、简雍，就这些人来到堂上，拜见主公，参见军师，退立两厢。大家往两旁边一站，张飞看着关云长，关云长看着张飞，心说看这水怎么办。刘备、刘玄德瞧着诸葛亮没说话，诸葛亮伸手把刘备、刘玄德这支宝剑举起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主公赐我剑印，今天我诸葛亮升坐大堂，只因为曹操派夏侯惇为主将，身为都督，四员副将李典、于禁、夏侯兰、韩浩10万大兵离开河南许昌，兵发新野，直抵博望坡，已然离此不远了。我奉主公之命，凭此剑印派兵遣将， 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要服从我诸葛亮的调动。孙亮，孙亮，把刘备的鼻子都快气歪了，还不如我发令呢。我一发令，我二弟三弟得令。刘备、刘玄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三弟听见没有？哎，听见了，得令。其实不是关云长、张飞不服，少些人都琢磨，而且新野县县衙门外头老百姓都堆满了。您想想，新野县才多大呀？10万曹操雄兵来了，还不踏一土平啊？都听说刘备请了个军师诸葛亮，诸葛亮在襄阳一带的声望很高，到底诸葛亮用什么主意可以退曹操10万人马？这老百姓人山人海，都在新野县外头听着。那么在衙门大堂之上，这些文官、这些武将腾腾腾心里都打鼓，不知道诸葛亮有什么计策。关云长跟张飞得了，旁边一站，瞧着，看这谁有什么办法。诸葛亮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关云长听令，末将。关云长心说，你坐这发好事情，大仗还得使唤我。关云长微睁丹枫目，用手一捋五绺长髯，往这一站，跟一尊神似的。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关将军，博望坡左边有一座山，右边有一座林，左边叫玉山，右边叫安林。本军师给你1000人马，你带领1000人马即刻出发，埋伏在博望坡左边的玉山之内，千万不要有动静，只看南边火一起，马上放火，火烧博望坡，然后杀上前去，杀退曹操10万大兵。孙立，关云长心说，我的任务是在玉山埋伏好了，带着1000兵，只要南边火一起，那是号令，我就带着兵烧，烧完了杀上前去。得令。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张飞心说，第二支令箭就是我的。果然不假，诸葛亮拔出第二支令箭，张飞将军听令，末将赞。本军师给你1000人马，听命命令，埋伏在安林。刘备气坏了，刘备用手一指，三弟听从军师之令。因为张飞聪明啊，刚才说了那边有山，这边有林，他上山我上林，对不对？诸葛亮眼睛往下一瞧，令箭往前一递，三将军，你带领1000人马埋伏在安林，安林背后是博望老城曹兵屯兵之处，等南边火一起，你指挥人马一半帮助火烧博望坡，一半人马掉过头去火烧博望坡屯粮之地，然后胯下马掌中枪，指挥1000人马跟曹兵决一死战，不得有。孙立，张飞心说，你歪着脑袋跟我传令。人诸葛亮不瞧他，张飞张翼德伸手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关平、刘封听令，在在，给你们2个人500兵，1人1半。人诸葛亮会说话，不能说你250他250是吧？给你们2个人500兵分兵是吧，那意思就是1人250，不能说你们俩250是吧。你们2个人带着龙凤燕硝引火之物，带着火攻火箭，现在立即出发，就在博望坡一左一右里边树木层杂，撒上龙凤燕硝引火之物，等曹操大兵一到，到了晚上秋风一起，马上点火，火烧博望坡。遵令。2个人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两支放火的队伍，诸葛亮伸手拔令箭，子龙将军听令，末将赞。人家赵云是规规矩矩的，子龙将军， 我给你500人马是先锋军，你跨下马掌中枪带领先锋军迎敌夏侯惇的兵将，只许打败仗，不许打胜仗 啊。 张飞乐了，张飞用手一指，常胜将军，这回常败将军。赵云听明白，也听见张飞这说话了，人赵云把脸往下一沉，跟没事一样。子龙将军，你跟夏侯惇交手，只许败不许胜，打上几个回合，你指挥人马往下败，然后翻过头来跟夏侯惇再打一次两次三次，把他诱到不忘坡内，你往前杀着，接应人马就到了，跟你一块儿跟曹兵一战，继续引敌深入。等两把火烧起来了，关云长将军、张飞将军阻得夏侯惇的后路，你再指挥人马杀上前去。遵令。赵云接过令箭，主公，这儿还有令箭给您，还有我一支呢，您给子龙将军打接应，今天晚上就出发，把营寨就安在博望坡口，子龙将军诱敌深入，然后您给打接应，只许败不许胜。哎，遵令。刘备心说，反正我也打不赢啊。刘备心说，派完将了吧。张飞看了他关云长，用手指了指诸葛亮，心说你干什么呀。诸葛亮伸手拔令箭，迷走迷方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500兵看守县城，遵令。又伸手拔令箭，孙乾简雍，在你们两个人准备喜宴。嘿，刘备都愣了，还没打仗就准备庆功宴。你们两个人准备功劳簿，谁立了功劳记了功劳簿上，将来主公有赏。遵令。张飞数了数，都派完了。哎，孔明军师，三将军有何异议？我们全去打仗，守衙的守衙，拿着功劳簿记功劳的记功劳，准备喜宴准备喜宴。我跟二哥奋勇杀敌，子龙将军只许打败仗，您干什么？三将军，我跟着糜竺、糜芳镇守县衙。刘备、刘玄德用手一指，三弟不准多言，马上执行命令，带兵前去迎敌。刘备心里打鼓啊，诸葛亮行吗？大家伙你瞧瞧我，瞧瞧你，有的心里直哆嗦。诸葛亮退堂了，关云长、张飞、赵云、赵子龙，大家伙分兵而去，告奔博望坡，准备火烧博望坡。诸葛亮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笑，原来